十七集。 周启昂看了一眼孟昭，憋着笑竖了一个拇指， 斌哥这作风利索呀。 孟昭也笑了一声，任斌是最适合跟这类胡搅蛮缠型的人打交道的，一打一个准儿。孟昭抬手勾着周启昂的脖子往前走。 哎呀，行了，别偷听了，查这梁川在哪个平台直播，去找平台问一下案发当时他到底是不是在直播。 得令。哎，赵哥，我有个大胆猜想，你说如果不是梁川做的，会不会是他哪个粉丝做的呀？哎呀，不过那也爱得太疯狂了吧。 十分钟之后，跟任斌一起审讯的宋阳进了刑侦办公室，一进门他就吐槽道： 哎呦我天哪，你们是没见那个梁川啊，一米八的汉子在我面前哭得跟泪人似的，这种人啊都什么人才喜欢呀？哎，跟他一比啊，周岩真是眉清目秀，貌似潘安。嗯，怎么会少300万粉丝啊？我真是想不通。哎，对了，孟队啊，这个梁川说案发时他在直播。 嗯，刚才在门口已经听到了，小周已经去查了。 说实话呀，我觉得也不太像这个梁川做的，这人太俗，心理素质也不行啊。遇事的风格啊，就是躲着和拖着，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。哎，你什么看法？嗯， 等小周回来吧。哎，林哥，小宋，给你们派个活。 哎，什么活？ 小宋朝孟昭走过去，看向了孟昭的手机屏幕。 普瑞宠物护理中心。哎，这店我听说过，据说是一个给狗洗一次澡抵得上给人洗十次澡的死贵死贵的地方。 应该是。 孟昭没去过这个地方，不过他想到昨天晚上陆时琛那个在灯光之下要闪瞎他眼睛的表盘，这个地方应该很符合陆时琛的德性。 尸体身上不是发现了一根狗毛吗？ 站在一旁的任斌问： 不是暂时排除那狗毛的主人了吗？ 见孟昭顿住没继续往下说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 怎么了？ 孟昭顿住倒不是因为他忽然卡壳了，而是他觉得任斌刚才的这句话说的还挺有意思的。狗毛的主人，那按理说应该是狗咯，但是任斌在这儿显然想指代的是陆时琛。不过陆时琛这个人确实挺狗的，这么说也没错。孟昭觉得有点好笑，但是他很快收住了这个想法，继续说： 我在想，如果那狗毛的主人不是凶手，而狗毛又不是被风很巧合地吹到死者身上的话，那会是怎么出现在死者身上的？ 嗯，大概率是凶手放的。你想从这里做借口？ 嗯，凶手是怎么拿到那根狗毛放到死者身上的？我觉得这里可以当成一个切入点。 哎呦我天！ 小宋抬手朝后撸了一把头发。 那谁知道凶手是什么时候拿到这根狗毛的？万一是一个月以前呢？ 嗨，青哥刚给了判断，说那根狗毛应该是近一周之内脱落的。 哦，我光知道人的头发能查出脱落时间，现在连狗毛都能查出来了。行吧，那我们就去查查这个普瑞护理中心的监控，看能不能查到有没有人故意拿走这根狗毛，对吧？ 不光普瑞，还有玉湖湾三号楼楼下垃圾桶附近的监控，还有我刚发给你们一条路线。 孟昭把陆时琛发给自己的遛狗路线转发给了宋阳和任斌。 这条路线上最近一周的监控也需要一下 啊，这得查到天荒地老啊。天哪，赐我100个梁川来审吧，我宁愿被他折磨死啊。斌哥你说是不是？ 任斌则没说话，他打开了孟昭发过来的路线，手指滑动着看了看，而小宋虽然嘴上那么说着，也很快开始了工作。不管怎么样，这确实是一个侦查切入口，必须得有人来做这样大量排查的工作。两个人刚刚出门，就遇上了去跟直播平台核对的周启阳。小宋抬手拦住周启阳的肩膀： 怎么样，直播平台那边怎么说？梁川那晚根本就没直播，对不对？ 周启阳摇摇头，用非常笃定的语气说： 他那晚确实直播了， 9点到10点之间一直坐在电脑前，凶手应该不会是他，除非他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替身替他唱歌。不过那不太现实吧。 小宋彻底绝望了，他只听到孟昭在屋里开口道， 那正好，小昭，你跟任斌他们一起走，帮忙分担一下工作。 什么工作啊，斌哥？ 周奇阳不明所以地看向了任斌。没等任斌开口，宋阳就揽着周奇阳的肩膀往外走。 嘿，走吧，好活。 孟昭给陆时琛回了一句话， 收到，谢了啊。 陆时琛没再回复。孟昭拿起从周衍的老房子里带出来的那个日记本，大概地翻了翻，这日记本上似乎记录的都是周衍高中时候的事儿。孟昭心想，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，抓住一点线索就得往死里查。唉，再没线索就得跟小宋他们一起去没日没夜的排查监控记录了。 他翻开日记本的第一页，周衍在上头记录着， 马上要文理分班了，我想选文科，以后走音乐艺考，但我继父昨天找我谈话了，说还是希望我选理科。唉，好纠结啊，以后要走音乐艺考的话，如果要报班，我肯定不好意思找继父要钱。唉，真不知道如果我爸妈还在的话，会不会同意我以后学音乐。 孟昭正要往后翻，他忽然注意到日记本封皮的背面有字凸起的印记，原来前面还有一页被夹到了封面后面的夹口处。孟昭把那一页抽出来，看到上头写着， 睡不着，刚刚又梦到 ZT 了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我当时没有选择旁观就好了。 陆时琛遛完狗到家洗了澡，正打算开始今天的工作的时候，他收到了一条消息。 帅哥，房子还打算租吗？有人下午想来看房，如果你想租的话，我就不让他们过来了。 这是他前几天看过的一套房子的房东。因为3号楼发生了凶杀案，尽管案发现场不是在这栋楼里，但是有些迷信风水的租户已经在打算着换房子了。 不过 陆时琛站到客厅的阳台往外看，前一阵子因为楼上太吵，他还真的去其他几栋住宅楼里头看过房子。陆时琛睡眠质量不佳，稍微一点动静就足以干扰到他的入睡，但是前前后后看了好几套房子，也没有找到他心仪的新居。这处楼盘的房子当时是精装修出售，格局和装修情况都大同小异，但是只有3号楼的视野最佳，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。陆时琛在阳台上吹了一会儿风，看着市局前面那条马路上红灯变了绿灯，一辆警车驶了出来。他回到房间，在手机上回了消息， 不租了，您租给别人吧。 他没有烟火绚丽，也不像鸟儿会迁徙，不过是放飞的风筝，怕你心痛才自由，记忆的线索在你手中。如果你能让它降落，天空如此有无尽头，如果你是大海，就让它能漂流在你心中。